弟兄姐妹，我们开始哈。时间过得好快，今天是最后这一个学期最后一堂课哈。就像我们三个月之前，一年多之前我们读的第一卷书一样，《创世纪》哈。今天我们就读最后一本书。那《启示录》跟《创世纪》他们有一个呼应。啊，就是在创世纪的前三章以及启示录后三章他们呼应哈，等一下我们就来看是这个神的这个著作上哈，我们看到神的奇妙。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很明显的字，就像是耶稣基督在这边哈，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既然叫做启示，就是他将现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事情都启示出来了，所以才叫启示嘛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启示录虽然有很多弟兄姐妹哈，他们觉得启示录好像就是在讲未来，其实不然，他也讲到了过去，他也讲到了现在，好，他也要讲到将来。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里面就像是在圣经上所讲的，他说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因为日期近了，所以约翰在巴摩岛上的启示，他就借着他所看见的，他将神的话写了下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好啊，我们读一遍，我读给你们听好了，你们就看啊，这样子思想。好，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因此呢，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在这个地方，约翰所写的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受了使者的指示，并不是从他而来的意思。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了出来。所以在这个第二节这个地方呢，约翰他要将神的道，弟兄姐妹，什么是神的道？这是最后一卷书，神的道弟兄姐妹都知道吧，神的话，曾经讲的话，然后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从哪里出来开始见证的？耶稣基督的见证，凡以及他所看见的，神在巴摩岛上给他看的这个将来的启示，凡他所看见的都证明了出来。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人。所以不仅要听而且要遵守，就像雅各书上一堂我讲的，雅各书要不要仅仅的听到还要行道，因为行道的时候神就要将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从他自己的真理而生出来，对吧？你要行道才能从真理生出来嘛。第三节哈，就是我们要行道哈，行道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那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像保罗所讲的，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虽然只是短短的一节，可是呢是听见了这些预言，因着这些预言感动我们，给我们希望，所以我们听了之后呢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人。因为日期近了，有的弟兄姐妹说是可能我是看不见了，有没有很多人这样想啊？可是呢我们要永远记得神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啊。因为日期近了，然后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个土耳其之行有没有人去啊？去了哈。所以土耳其那个地方有很多神的那个教会，对不对？都在那一头啊。当然还有跑到那个他对巴摩岛，然后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那附近了。 啊，七个教会就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差不多就在那个地方。但愿那从昔日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啊，和他宝座前的七灵，七灵是几个灵？就是啊，所以我都故意把它弄起来哈、啊。所以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哈、啊，你就可以七灵就表示七重的灵，就是圣灵的意思，圣灵的意思。好、啊，就是神的灵、圣灵啊，宝座前的圣灵。好、啊，所以这些这个一到三四节这个地方呢，是神的圣灵。啊，把这些启示的东西给约翰，要他写下来给这些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有的是已经过去了，有的还没有过去，所以借着这七个教会，他神要表现出来的以及他们现在的那个光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啊，我们可以学以及我们可以警醒了哈。啊，所以我们就要真诚的悔改啊，教会要真诚的悔改。所以呢，在神的这个列在神的这个有福的里面啊，所以在这个这再过来，他说：“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为什么万族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然后他写个阿们，写个阿们。我们讲过为什么要阿们哈，所以他必要来，每一个人都要看他，然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弟兄姐妹，你会哀哭吗？为什么哀哭？啊？为什么哀哭？万族哀哭，那有的人已经相信他了，为什么还要哀哭？ 哦、 要高兴嘛、 哦。 那为什么他这边写哀哭啊？ 应该是喜极而泣 吧。对的。啊，他说：“哎呀，神的，你终于来了，我终于看见了，你是你的应许了啊。”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啊，在地上啊。如果你要分别，你如果你要分别为圣啊，你一定会有苦难，因为世界不接受你啊。当你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你就会有难处嘛，对不对？啊，会有难处，可是你依然持守真道，你就巴不得神来。当神来的时候，真的要哀哭啊，因为你看见神的应许了。那些没有悔改的人也要哀哭，因为他们只相信他自己，相信他眼睛所见的啊，所以万族都要哀哭啊。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Omega 哈 ，Omega 哈，就是他是开始的，他是终极的那一位，啊，永在的那一位，啊，然后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你看，都是患难，有份为神的道，并且为耶稣做见证，只要我们为耶稣去做见证。”我们一定会有患难啊，这是 given 啊。所以呢，如果有难处啊，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很惊讶啊。如果你太舒服了，可能要 worry 一下啊，就这个意思。不过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有平安的啊，有喜乐，因为神不会将那个过于我们能承受的给我们啊。可是当别人挤压你的时候，哈、啊，或者是小看你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不要觉得伤心，哈、啊，依然持守真道，在善上。 你继续讲，继续讲。 继续行善哈。好，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给这七个教会。所以这些都是神要约翰所写下来的，不是他从他的私意，而是受到了使者的指使，将这些事记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读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也要有一点警醒的心啊，也要为神的应许感谢神，因为他必要来，他必要审判啊，他必要奖赏。我刚才已经帮你们读了啊。这个地方呢，我为什么啊把它，我们今天大概读经最多的一次啊，把它读一下呢，我们就知道圣经啊这第一章里面都讲些什么。之后他这边又讲了，你看约翰啊，他转过身来要看谁，到底这是谁讲的话。可是他一转过身的时候，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啊。所以记得吗，我这边写的，我这边啊，我弄了一个这个，我找到了一个这个东西，看一看啊，还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有人呐，有四物啊，四活物，然后有七个，有这个金灯台哈，然后神他就弄一个好像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picture 还挺好的。我把它变成黄色，因为它这几个字啊都在这些七个教会里面重新的显现出来啊。所以呢他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灯台中间有一个像人子的在中间行走。这个人子是什么呢？就是眼目如同火焰啊。然后呢他的这个脚啊如同光明的铜，声音像众水的声音。然后呢他右手拿着七个星，这个七个星七星，然后从他的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啊。然后呢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啊。然后他一看见他就伏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可是耶稣基督却他神却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那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啊，死了又活直到永远，而且他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因着一章十九节这边所写的啊，有的人就说把启示录把它分成三个大段。第一段呢就是他所看见的，然后第二段就是现在的事啊，然后第三段就是将来必成的事，一定会成的事都写下来。所以启示录它不仅包括，它不仅是在讲将来，它也在讲现在。所以二十章所谓的那七星就是什么呢？七个教会里面神所给他们的使者啊，灯台就是这七个教会，在世间里面这七个教会啊，就是七个教会呢，它是讲七，为什么是七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数，是神的数字。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特色哈，我这边没有加进去，有一个特色呢就是他对这个数字啊有一个特色，像七啊一啊啊，然后四啊啊三啊啊，然后呢什么十二啊，他都有各式各样的啊这个解释哈，他都有他特殊的意思在里面。像七的话就是一个神的数字，对吧？如果我们想到创世纪的时候，不是讲到七吗？是一个完整的数，所以人家就说这是神的数啊。然后三呢？三为什么也三？ 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啊。那我再想想，四呢？四是谁的数？四啊，我跟你们讲，好像中国人都不喜欢四，对吧？他好像很有原因的，圣经上也是这样说的哈。圣经呢，他讲四啊，是一个软弱的四，软弱的数字。因为为什么他讲软弱？因为四正好可以除二嘛，啊，所以他这个可以整除，所以呢，他这个四个字就没有办法绑在一起，他可以分的。所以呢，他就说这个四啊是人的数字。啊，在三不是神的数吗？三位一体吗？他加进去了一个哈，然后他可以把它平分了。所以人在一起的时候，永远呢意见不合，所以要智力合。所以呢，就是意见不合，可以把他们一下子就分开啊，啊这样子。他们有人这样讲了哈。所以呢，七呢就是一个三，一个四。所有启示录的这个数字啊哈，都要都是在这叫什么？不能超过两个字，它叫十的话，你要变成三和七或者是几个几哈，它就是你要变成五的数字以内，所以三那个七呢？你也可以把它变成，这是个额外的话了哈，三跟四。所以为什么讲到三跟四呢？三是神啊，四是人嘛啊。所以在七个教会的里面很有意思，前三个教会呢，好像都是听话的，都是比较好一点的教会啊，神的话还在里面盛行啊啊。可是四后面这四个呢，哎，神的话没有了啊。然后呢，都是人的意思。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他就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数字啊，不过就是提一下而已。十二呢，就是三乘四，是完全的数字。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将来的事的时候，他讲十二，十二就是人的成全的意思，完全的意思。七是神，十二是人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讲到了哈，七个教会就是这些七星，就是神给教会里面的使者哈。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对万有啊都已经安排好了啊，所以我们看了启示录就应该有一点智慧之心啊，不要气馁，因为神在教会里面啊，即使教会再不好啊，神都有他的使者，即使教会再好啊，我们就要感恩，不好呢啊，我们也要感恩，因为神在他的教会里面啊，有使者，有金灯台啊。刚才我们讲，我比较喜欢这个三个大部分，把启示录变成啊，看见的现在跟必成的将来啊，还有一个那个这个架构呢，就是他用七啊来做这个架构的一个主轴哈。他说他转过身来要看见谁发声与我讲话，一转过身来他就看见了七个灯台，接着七个灯台在第二章、第四章、第八章，接下来他讲了七个，除了七个灯台之外呢，他又讲到七个教会，啊，我们知道吗？七个教会讲完，接下来就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啊，在七个碗之前呢，他讲到了七个异象，啊，然后神的愤怒，啊，全然的倾倒在人间，就是七个碗。之后呢，他又看见了最后的七个异象，啊，包括了白色大宝座，啊，所以有的人他就用七来把这个启示录把它架起来。可是我自己本身呢，我比较喜欢这个三个部分的，啊，我觉得三个部分啊，读起来啊比较完整，啊。在第一章他怎么分的呢？这三个怎么分的呢？他就是第一跟第二章，第一章他把他说他所看见的，啊， 他所看见的，神让他看见的，让约翰看见的，然后再过来就是现在的事，就是讲到那七个教会第二章跟第三章，在第四章以后呢，到二十二章就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了出来。约翰知道神的道，他跟耶稣就在一起了，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然后他现在他所看见的都证明了出来。所以他先讲他的来源是在什么地方，不是从他来，所以给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一些安慰跟一些应许，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正处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然后现在的事就讲到七个教会，然后在必要将来必成的事呢，我就把它分成神的审判以及那个大灾难，然后基督的再来，然后千禧年，然后最后的新天新地。那你也可以把它不同样的分类，那它所包括的范围呢，前面这三章只是讲到历史，重新看历史，然后后面这个我就大约的把它分一下，就是后面的这些章呢，就是讲到对将来的预言，要前瞻往前看，神必要成就的事，所以我们才能够持守我们的真道，活出基督的样子，他所行事，他这个经文的形式，前面是一种对话，后面是观察，以及他的这个问题，他问的问题，提问，然后他在的环境呢是在地上，然后后面呢是从地看到天，然后他的主题就是什么呢？经过了启示录里面所要让我们知道，就是最终神的荣耀要大过那个胜过魔鬼的能力，虽然魔鬼猖行在世间，但是神的荣耀要胜过他，然后他也让选民看见他为他所预备的新天新地，而且新天新地必要来临。启示录的他的要节呢，就是一章十七节、十九节，以及在最后的二十二章的十二到十三。我这个地方啊没有把它写下来，不过弟兄姐妹，你回家你可以把这几节经文查出来，把它写在这个 handout 上啊。我觉得以后你再来翻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了解。好，我们现在先讲中间，我们前面那一段所看见的第一章已经讲完了，然后我们看七个教会。那将来必成的事呢，我们尽量讲，那最主要我们就是重点放在七个教会，因为七个教会对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嘛，所以呢我们时间总是有限，因为它二十二章，所以呢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把它焦聚在这个七个教会的里面，七个教会首先是以弗所，再过来是士美拿，再来呢就是推罗推拉，然后撒底，然后就是菲拉铁菲，然后老底加。弟兄姐妹，你对哪一个教会印象最深？以弗所。为什么每次都是第一个？为什么？一无所书，很好很好。我认为是看圣经，每次都是看创世纪，对哪一卷书最熟？创世纪。一无所书，一无所书，一无所教会。然后你常听到的是哪一个教会？常听到一无所吗？你们有没有去以色列这个之旅啊？多少人去了以色列之旅？ 啊，两位，有没有看到老底家这个教会？老底家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有没有看见？这个水呀、啊，水呀、啊，啊，它这个很有意思啊。老底家教会那附近啊，它有两个水管，这个两个水管从两个河就弄出来的，对吧？一个水管呢，你去弄一弄是冰的水啊，就是冰的水，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稍微温热一点的水，好奇怪。所以两个水管一出来融合在一起，流下来的那个水是温水。好有意思哈、哦，所以呢就是不冷不热啊，不冷不热，神说要干嘛？ 吐出来， 要把它吐出去。那我们中国人不是都是讲中庸之道吗？啊，不是要中庸吗？那神说要吐出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哈 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不要伤了和气，这是对的哈。可是呢我们向主的心要干嘛？要又冷又热，对不对？那冷呢不是向神哈，就是对神的心要热，对谁的心要冷？对对对，所以才能分别。所以才有一点点的迹象分别了，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分别嘛哈。不过呢至少我们的想法要这样子啊，向主忠心啊，持守真道。今天我们持守这件事，明天还要继续的持守啊。所以在这七个教会的里面，这一个教会不认得吗？腓拉铁非就在我们隔壁呀、啊，菲拉达菲亚就是兄弟之爱，就是那个费城，这个哈，好，我先把他们讲一下。哪一个教会最好？不好的里面哪个教会是没有受到主指责的？这我记得我考神学院的时候他就出了这么一题。所以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所有七个教会里面一直哪一个教会神没有指责他？还没有指责他，还没有指责他，一个就选一个。哪一个？就是菲拉铁非，就是菲拉铁非。好，我们过一遍。好，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它真正这个以弗所这个希腊文呢，翻译过来就是可羡慕的。所以我把它刮好，可羡慕的。那西美拿呢，就是莫药的意思，医治的意思。然后别加摩呢，就是联合的意思，婚姻结婚的意思。然后推罗推拉，就是不断的献祭都不倦的意思。都是很好的意思，对吧？献祭不倦。然后撒迪呢？就是恢复的意思。菲拉铁非当然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兄弟之爱。然后老底家呢就最棒，众人的意思，众人的意见。他本来的本来的意思是好的，因为神只讲神的话，如果不在意人的话也不对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事情啊演变就不成样子了。所以呢当初这些意思都是好的，所以他们老底家翻译过来就是众人的意见哈。那怎么在这些教会的里面他所要表现出来的 哈、啊，他是啊、这个以弗所呢是神指责他，因为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啊，然后神在这个地方就要显明什么呢？显明他是在金灯台行走的那一位，啊，所以。弟兄姐妹，以弗所他当初是有爱心的教会，可是因着时间的变迁，他把他起初的爱心丢掉了，啊，所以神将以弗所放在最上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失去你起初的爱心？对神的爱心大概没有哈，都来上主日学了对吧？就是要多认识神嘛啊，啊，那也是对神的爱的表现嘛啊。那你可以在家里睡觉啊，啊，你没有睡嘛，啊，然后来了啊，就是多认识神。那有没有对弟兄姐妹、你的邻居多爱一爱啊？有没有爱啊？如果你们要练，现在这个时代要爱人也很难，对不对？你要爱一个人，人家还不要你爱，是不是这样？哦，所以爱，哎呀，好麻烦哦。譬如说给他一碗粥，他觉得这个粥大概你不要喝了，啊，或者是给你买一件衣服，觉得哎呀这件衣服好像穿不上，爱人挺难的，对不对？现在，啊，好多条件啊。不过你们不要气馁。从我开始，从爱我开始，我不介意。可是呢，因着不过这都不在乎了，不在乎别人，只要你把你真诚的爱心拿出来，啊，爱神爱人就行了。好，在所有的书卷里面，当神的真理讲完之后，他最后就是。讲到爱，讲到善，因为只有在爱心善行的里面才能彰显你所知道的这个真道，要不然我们的知道的事情还停留在脑子里，好，没有走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那也因着这个爱，我们可以成就很多很多的事，神也让我们所付出的爱可以遮掩很多的罪，所以不要忘记爱心。再过来就是示美拿，示美拿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受苦的教训，啊，神要表明就是他是死里复活的神，所以呢就不要气馁，啊，我们快，然后连结别迦摩呢就是一个属性的教会，啊，在那个时候呢，是这个在这种的情况，后面我们还会讲，在这个情况里面，神表明啊，他有两刃的利剑，他要这教会与世界啊分开，啊，然后跑到那个推罗推拉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他虽然献祭不倦，可是呢，因着罗马帝国的兴盛啊。所以很多异教就进来了，异教形式就进来了，思想进来了，啊，所以就有拜偶像的情况在里面。所以虽然他献祭不倦，可是他所献的祭，他的这个目标已经有些转变哈，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服侍的教会。那神在这个地方彰显，告诉他们说他是一个目如火焰、脚如明铜的。啊，光明同的神，他鉴察，而且他审判。啊，然后跑到撒堤呢，就是恢复的意思，因为撒堤是一个死了的教会，没有神的灵在里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神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有在他的里面有生命的灵，啊，他是光亮的心，啊，然后。啊，菲拉铁黑就是因着那个时候弟兄姐妹看见宗教啊已经走进了教会，所以他们不再啊持守神的真道，所以就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啊就出来了啊，离开教会啊，他们自己组成一个小团体啊，所以他们在里面呢就持守真道， 然后呢，神也让他们知道他是圣洁真实的神，啊，他有这样子的属性啊，就是圣洁的神。然后老底家呢，因为是众人的意见啊，就是仁义的教会，啊，他本来是神本的教会，现在变成人本了，以人的意见为意见，已经不在乎神的意思了。用世界的方法来管理教会，啊，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就让这些教会知道万有之上还有一位元首，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曾经奉行的那位神。好，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再来看哈，之后神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了七个之道，七个劝告，七个应许，七个呼召，啊，这都是在这七个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啊，所以神在各个不同的教会里面，他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的光景，而且他对每一个光景有他独特的劝告，在劝告的里面他给予他们的应许，鼓励他们，啊，改正悔改，所以他有七个呼召，再重新的呼召他们归回正道，持守你自己所相信的这位神。好，所以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我们就虽然呢没有那么那个哈，不过我们走一遍，因为我相信你们回家之后大概也没有时间了，因为大家都很忙，可是这七个教会里面所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好，所以在对以弗所教会呢，神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的，啊，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啊，不再把焦点放在神，啊，放在用真道，神在雅各书说他要用真道生我们，不在乎神的真道了，已经没有办法吸引他们了，啊，所以这个把起初的那个爱心忘记了，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你要想，而且要悔改，啊，行起初你所做的事，你如果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所以这就是讲到以弗所教会只顾自己了，不顾别人了。所以神的应许以及神的劝告呢，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什么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你看，虽然是以弗所，可是呢，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以每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代表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一个句子啊，在每一个教会都重复的出现。啊，得胜的我必将这个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这个生命啊，完全跟你的爱心连在一起的。好，啊，然后再过来就是示美拿啊，他你要受苦啊，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啊，然后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那神的劝告是什么呢？你务要致死忠心，啊，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那当然没有，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都应当听，得胜的就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那在这个示美拿教会就是这样子写，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们他说生命的冠冕就是在致死忠心上，啊，然后别加摩呢，神也要责备他，因为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啊，然后吃了他们偶祭偶像的物啊，然后行奸淫的事，若不悔改啊，他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啊，所以在第三个教会的里面呢，啊，这个。 这个拜偶像的风气已经进到教会里面去了。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都应该听哈。得胜的人呢，就是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啊，而且有心明领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别加摩这个地方呢，神再一次的讲，就是说你不要为玛拿忧虑。不要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起居啊、需要啊，我那个忧虑啊，你依然要不要崇拜偶像啊？不要祭拜偶像。偶像是什么，弟兄姐妹？世俗的事情哈，是吧？地位啊，财富啊，这些东西都会进来啊。所以呢，你不要为了肚子得饱而去随从他们，啊，依然要持守正道，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说中间的话就是不对的，啊。推罗推拉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看到，啊，他说又遵照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啊，制服列国，而且要将诚心啊赐给他，啊。然后撒迪呢，在这个里面，我们也看见哈，刚才我们讲撒迪是什么呢？撒迪是一个死的教会，对吧？啊，可是呢，神有恢复的能力啊。他说要你回想怎么样，你曾经是怎么样领受的，怎么样听见的，而且又要遵守。遵守并且要悔改。然后菲拉铁菲他这个地方他就说得胜的，啊，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然后在这个地方呢，神的应许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他的名写在他们上面，额头上。再过来就是老底家，老底家我就把它写了一下哈。老底家是一个仁义的教会，啊，用人的方法来管理教会，啊，而不是用神本主义，啊，这是我们很容易做到的，啊。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啊，穿上白衣，啊，要圣洁。”而且呢，我也有药给你擦你的眼睛，所你所看见的啊，所以你才能够看见，啊。然后得胜的呢，他就要跟父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七个教会之后，我们回去再仔细的看哈，啊，这边我们要讲一个恩典跟赏赐。弟兄姐妹，这也是你们的那个问题啊，恩典跟赏赐一样吗？还是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恩典是白白得的，啊，赏赐不是白白得的吗？啊，是神给的。赏赐是自己得了还是神给的？ 神给的。 那恩赐是不是神给的？啊，恩典。那救恩是什么？救恩是神给的还是自己得的？啊，这个清楚哈。为什么是神给的？是靠什么？靠信啊。那是恩典嘛哈。那个赏赐呢？啊。好，那有的弟兄姐妹还讲了哈，因为我常常听到啊，他们常常讲说所有东西都是恩典，啊，可是呢，我在启示录这里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不懂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恩典跟这个赏赐，救恩跟赏赐还没有把它分清楚，啊，有的人说人我们只要信就好了，啊，其实行是不对的。我们不可能因着我们的行为从神那边得任何的东西，啊，这个呢，在启示录这个 statement 是错的， 啊，在启示录里面呢，他讲我们的救恩是靠着我们的信，所以我们白白的得，是神给了我们那个我们不配得的，其实我们也不能得这个救恩，除非神赏赐给我们。好，那我们有一个就是信啊，我们相信我们得着了，我们就得着了。好，在这个地方我就列了一点经文哈，我们来读，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啊取生命的水喝，在这个是就是你要喝你就可以喝，啊，喝了你就不渴了，对吧？约翰福音上面他说我渴了，把神在十字架上把所有人的饥渴拿掉了，所以呢我们只要来相信你就有生命的活水从你的腹中流出啊，所以呢凡愿意的你就得了那生命的水喝啊。再过来以弗所书，你们很喜欢以弗所书吗？以弗所教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啊，乃是神给的啊，救恩是神给的，也不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得救呢是本乎恩，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是因着信。可是在后面启示录十二节啊，22章12节那边说，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这不是就是行为来了吗？赏罚在我哈，所行的报应他，这话是对教会说的。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教会，对吧？啊，两三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啊，所以这个话是对弟兄姐妹所讲的啊。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自己的功夫啊，就是我们得奖赏的一个基础啊，一个结果啊。所以照着圣经来看，摆在一个人面前的目标有两件事情，是哪两件事情？哎，所以呢这两件事情啊，就是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因信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变成基督徒了之后我们要干嘛？行出来，将你所得的那个救恩啊行出来，行出来的时候你就有了奖赏。所以还是靠行为吗？是不是啊，要行道嘛哈，所以这两件事情。好，我这边就写了这个哈，神借着约翰哈说出了永生的道，在福音的里面呢，他说到得永生的方法就是靠着信，在书信的里面，圣经哈，书信的里面他说到永生的表现哈，就是相信就有永生，对吧？约翰福音，然后到了启示录他就说啊，要得着永生，直到啊知人的审判，就是你到启示录，神要审判，是审判你的行为。你得到了这个救恩之后，你做了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在世界上啊？在第四到第五章这个里面啊，我们来看，在这个里面呢，他就开始讲到四印啊，开始讲四印，然后开始讲到啊四号哈，然后四个启示、四个意象、四个碗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他说四到五章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其实他两章里面所凸显出来的就是神羔羊的宝座。啊，在所有事情发生的里面，他的焦点全部在神的羔羊的宝座上。在宝座上有24个长老，然后宝座情况，弟兄姐妹你继续回家看哈，我没有办法全部给你讲啊。然后4个活物啊，然后他们所带出来的赞美啊，所以人类被造的目标是干什么？神造我们要我们干什么啊？人类被造的目标就是要啊，与神合一嘛，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嘛，对吧？所以在创世纪的里面，神要有人跟他好啊。可是呢，就因着人的罪，神就人就那个跟神分开了嘛，哈。 然后在这个地方人类被造的目的就是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为什么唯有耶稣才配得打开神的书卷？为什么？因为他战胜了死亡，因为他舍掉自己，他战胜了死亡，所以只有他配得打开神的书卷。他没有犯罪，其他世界上所有的小神，我们讲神好了，都有没有战胜死亡啊？好像没有听到哈。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配得开书卷啊。然后讲到大灾难，大灾难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干什么呢？要选民在圣洁上有份。因为我们跟神离开了，我们随从世界，那大灾难它至终是要人看见自己，看见人跟神的关系，人跟神本原来的关系，原来关系的重要，然后要在圣洁上操练自己。然后打开了七印七碗啊，七号七碗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没有办法去继续我把它写下来，你们就看哈。约翰见到有虔诚的圣徒吗？在这个大灾难的里面，约翰到底有没有看见有虔诚的人呢？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的啊，犹太人啊，是。这个是他给的号码哈，然后他同时他也看到在持守真道上殉道的基督徒，神在这样子的灾难里面依然有神，依然有人持守真道。再过来他就在这个里面他插进去了两个意象哈，一个意象就是使者那个神要这个约翰吃下去的这个小书卷啊，之后呢就有大力的天使出来啊，然后在里面神也讲到了两个见证人啊，神能力的展现在像是以利亚呀或者是摩西的身上啊，他就让他们看见，后来他们跟神在一起。可是在那个时代的这些人，即使神将他的神迹显示给他们看，可是他们依然悖逆，他们依然不相信神。所以接下来就有七号神的愤怒啊，来到人间啊，然后他又看见了七个看见，约翰讲的看见了七个看见，哪七个看见呢？就是龙逼迫妇人的看见，以及从海里出上来的这个兽，就是敌基督啊，然后以及在地上的这个兽，就是假先知。如果你回去看呢哈，我就把他们的这个代表把它讲出来，所以你们看的时候，这个从海里出来的就是敌基督，在地上的这个就是假先知，他混淆人的视听，混淆人的思想啊。然后接下来他又看见了三个，就是出熟的果子啊，出熟的果子就是这个跟这个龙逼迫妇人是相对应的。然后他宣讲福音啊，敌基督也起来宣讲福音啊，然后神的使者也起来宣讲福音啊，然后在这个地方收割庄稼，神就跟他的众子将镰刀丢在地上，就用镰刀把这些葡萄啊，他们用的是葡萄哈，把它割下来，凡是属神的神就拿去了，凡是属魔鬼的他就把它放在那个 grinder 里面了哈，把它压成汁，就像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一样哈，收割的时候麦子收到仓里，那些败子就在火扔在火里烧了哈，一样。之后讲完之后呢，他就看到了神的愤怒完全的倾倒在地，这是最后一个啊。然后巴比伦接下来就是意象哈，巴比伦的灭亡，宗教上的灭亡，政治上的灭亡，以及神最后的一个战争，在我这个是翻译的哈，哈密基多顿战争。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看见 啊，神的啊，之后在千禧基督就来了啊，千禧年国度的开始，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讲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个曾经生在马槽的这一位婴孩，现在其实就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天地的主。然后他要将敌基督以及假先知摔倒在火湖里，啊，然后撒旦被绑千年，基督跟圣徒掌权一千年啊。之后呢，撒旦好像还不甘心呢，他又出来了迷惑啊，一千年过后他又出来要迷惑众圣徒，迷惑众民。不过呢，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神再兴起，啊，把他们全部捆绑，直到永远。之后，白色大宝座出来了。啊，白色大宝座是对谁呢？就是对世上所有的人。那个还没有悔改的人啊，白色大宝座要出来，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扔在火湖里。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看见哈，白色大宝座之后就来了一个新天新地，就是耶稣基督为众圣徒所应许的啊，那个新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啊，就是在21跟22章，圣城它这个地方不再讲伊甸园了，不再讲那个小院子了，而是用一个城来比喻啊，新耶路撒冷啊来比喻啊。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神，子民要做。”啊，他的子民哈，啊，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这个21章第3节，在这个地方就是他要与人同在。神当初造男造女，就是要与人同在。啊，他的旨意必要成行。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神要擦去这一切持守真道人的眼泪。在那个国度里面，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那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神一直在重复的强调，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他重复的从创世纪，从圣经第一卷书开始就这样讲，到最后一卷书他也依然的讲，啊，就像是一个叮咛啊，像是人家听不到一样，重复了又重复，重复了又重复。那问题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听见了吗？我们听见这句话了吗？啊，我们为什么要在地上存活？我们今天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为什么神还将我们留在地上？要做什么？嗯，就是要活出你所承受的救恩，让你的所行所事与你所承受的恩相称，以至于可以传福音啊，不见得是口传啊，传福音，啊，然后在神的面前见证你爱他的心。因此，在新的国度的里面，有一道生命的河，这个河流到人间，流在我们的心中，而且在院这个城里面的树上的叶子，啊，都可以医治万民，啊。说看哪，我必要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凡遵守这书上的预言是有福了。这个是不是对应第一章所讲的？第一章我们好像也读了吗？刚才啊，听的遵行的就有福了。他再一次再讲啊，然后到后来他又说，看哪，我必快来啊。他一直强调他快来，他要来，凡啊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再进一步啊，洗净衣服的有福了，洁白的有福了，圣洁的子民有福了啊，可得着权柄，在生命树上啊，有权柄能够到生命树那里去，也能够从门进去。曾经是从门赶出来的，现在我们可以从门进去啊。当人犯罪，神差基路伯把守生命树，可是现在我们却可以得着权柄接近生命树啊。所以在这个新城新耶路撒冷的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又恢复到从前。这个是圣经第一卷书跟最后一卷书，我把它啊记录，它所记录的我们做一个比较。那我当写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圣经第一卷书写的是叫什么？创世纪。最后一卷书是写的什么？启示录。啊，我就用了记录，哈哈，很有意思啊。所以第一卷书跟最后一卷书互相的对应啊，我们来做个比较啊。第一卷书这边第一章第三到第三章，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启示录这边说，我又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神称暗为夜，在那里没有黑暗啊。神造了两个大光啊，大的管小的，大的是太阳，小的是月亮，对吧？城内不需要太阳跟月亮了，神自己就是了。然后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一定死，可是在圣城新城的里面不再有死亡啊，哀嚎痛苦都没有啊。然后撒旦诱惑人，魔鬼永远的沉沦啊，不仅是一千年，有永永远远啊。然后邪恶进到了院子，邪恶不得进城啊。在这个地方啊，我把经文的经节把你们都写下来了啊。神与人同行受了拦阻啊，因为吃了善恶果上的树那个啊。然后这边呢，神要与人同住啊，撒旦暂时的得胜，羔羊永远的得胜啊，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这是对姐妹啊。然后不再有死亡忧虑哀嚎伤痛啊，地为你的缘故受诅咒啊，再没有咒诅啊。然后你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你本来就在淤泥的当中，是神的恩典把你高举起来啊，可是因着罪你还是要回到尘土啊。一句话就说不受抬举了啊。然后呢，这边呢是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神本来要造我们出来就是要他与他同行称王啊啊，神将那个王的尊贵赐给我们啊，打发他出了伊甸园，新城为新民打开啊，然后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个地方呢却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去啊，把他赶了出来，也要见神的容面啊。这赶出来就是在神的恩典中堕落了啊，可是在这个里面呢，要神要人见他的容面，神要与他同行啊。所以弟兄姐妹，如何能够见到神的容面？约翰福音里面讲，就是爱他的就是遵守他诫命的啊。你遵守他，你既然爱他，父也爱他，而且呢，他要与你同到你那边与你同住啊。 他们都要到你那边与你面对面。所以弟兄姐妹，遵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功课啊。那轮行赏罚也是在我们的遵行上，对吧？我们不要像别人一样听了就忘了啊，镜子照了就忘了啊，而是听了就要存在心里，镜子照了就要反省啊，然后要遵行，就是我们蒙福的道路，是吧？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将你自己的话安定在天，主啊，即使天地改变，你的话一点一横都不肯停废。主啊，我们为这样子的期许献上感谢。主啊，你是在万变中不变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真是求主你继续开我们的胃口，让我们在属灵上能够晋升更多。主啊，借着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对圣经上有了初期的了解，也愿主你继续开我们的胃口，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上能够加深啊，能够愿意摆上我们的时间，也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将我们所读的能够行出来，以见证你大能的你圣灵的能力，以见证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也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使我们在你的国度中有份。主，我们将以下的敬拜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啊，让我们的敬拜达到你自己的面前，直到说主啊，我今天在教会里面看见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